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阿富汗的局势变化牵动着全球的目光。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连线的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伟教授。美国在阿20年给阿富汗留下了些什么？阿富汗政局的变化又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在节目中我们来听他的分析。然后呢，还要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宣布提前2年举行总理大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一起来关注一本新书《陷于绝望和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迪顿的新作，分析了美国社会中白人男性社会角色的悄然变化。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为大家就阿富汗局势做一个综合的整理报道。北京时间16号早上，一张塔利班武装人员走进了阿富汗总统府，在总统府的会议大厅里坐下来商讨国事的照片传遍了全球的互联网。根据照片的现场来辨认，他们所坐的地方呢，正是阿富汗的前总统加尼经常举行会议的地方。塔利班政治办公室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宣布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并呼吁和国际社会建立和平的关系。他们很快就会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是塔利班1996年攻占喀布尔之后曾经宣布建立的塔利班掌权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老国名。他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塔利班不想孤独的生活，阿富汗新政权的类型和形式将会很快得到明确。他还补充说，塔利班按照伊斯兰教法尊重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他还说，塔利班希望与各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并热衷于发展已经与外国建立的多种沟通渠道，并请求所有国家和实体与塔利班一起解决任何问题。在阿富汗当地时间的星期日的晚间，在塔利班武装进入喀布尔之际，总统加尼离开了阿富汗，并表示称他希望借此能够避免首都的流血事件。美国在阿富汗20年给阿富汗留下了些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伟教授。阿富汗的局势之变又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启示？我们就来听他的分析。两个力量如此悬殊的，一个是强大的美军和他支持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军，一个是塔利班哈，这样两个武装呢，但是呢，最后呢，却是以美军仓皇这个回国，然后阿富汗政府军溃不成军来作为一个最后的结局呢。 主要原因呢，就是阿富汗当局啊，靠美国的这样一个支持，脱离了阿富汗的这样一些实际情况，阿富汗也没有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去阿富汗访问过，当时呢，阿富汗总统的顾问啊，请我们吃早餐，因为讲一带一路吧，是我们那个外交代表团，他告诉我，他和他总统都是美国护照的，都是美国大学的校长啊、副校长啊什么的，也就是说，在阿富汗老百姓看来，他们是一个傀儡政权，他们不了解阿富汗的这个具体情况，所以塔利班在美国北约的部队撤走以后，摧枯拉朽就占领了喀布尔这个原因就在这里边。当然要反映到美国的这种思维方式，总是通过外在的军事的力量来输出民主，打了20年也根本没有解决阿富汗的问题，甚至造成了阿富汗的这个局势呢越演越烈更加糟糕，暴力恐怖战乱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各国要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民主也好，民生只能从内生，而不可能从外边输出。命运应该掌握在本国的手里边。美国不断的制造这样一些美国至上的和平，通过战争塑造所谓的民主， 基本上没有一个成功的。 因为您曾经访问过阿富汗，这个经历呢也是很少有的哈，很难得的。那么在您观察哈，这20年来美国的这种驻军呐、或者是穷兵黩武，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美国很清楚，打着反恐的名义啊，进入阿富汗20年来，它并没有真正的消除这个阿富汗的暴力、恐怖、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根子，啊，就是它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只是服务于它的对外战略，比如说呢，驻军阿富汗，为了遏制中国。为了对那个遏制上合组织的发展，为了遏制一带一路也好，中巴经营走廊的建设等等吧，所以呢，它不是为了阿富汗的利益的，更不是为了这个地区的稳定的，我去访问的时候还发现呢，它这个国家的安全完全就是掌握在美军北约的手里边，比如说进总统府的时候，头顶上无人机全是北约的，总统府门口的站位那个站岗的全是北约的部队。你说这个国家哪有什么主权呢？你就想想当时想，所以美国就扶持这种傀儡政权也好了，达到就服务于他的这个战略利益，并不是为阿富汗人民谋幸福，所以这个国家一直就不安全，不稳定，基础设施的建设、民生改善就更是无从谈起，这是他的当时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阿富汗还是很多生活在一种部落的状态，你不能用现代国家的这个来评判他的所做的一切。 当下这个塔利班政府他们当务之急应该是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当务之急稳定局势，所以塔利班已经说了，各种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个 NGO 也好，非政府组织啊，各种势力，包括阿富汗政府服务的这些公务员继续留在维持秩序，他要稳定民心啊，他也知道美国不可能，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的利益代表他不会随便撤离的，美国一定会通过各种利益集团啊、社会组织啊、非政府的基金会啊、社会团体啊，深入的影响阿富汗政局的走向。同时呢，他要稳定这个国际社会对他的一些担忧啊，这真的担忧啊，觉得会保护各国在阿富汗的一些利益啊，甚至也欢迎中国的投资啊，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等等吧，做出了一些善意的这样一些表态吧。阿富汗本身的首先是伊斯兰教法普什图族的一些他的一些族规部落的一些规定，再慢慢的来理解阿富汗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中国的态度当然很清楚，是强调阿人治阿各方呢要进行和谈，然后呢发展经济互联互通，在上合组织、联合国这样的框架下让阿富汗呢实现和平，能够找到这个改善民生的经济发展的和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这样一些根本之策。 那么从这一次塔利班来接收阿富汗政权，他们事后发布的一些声明的措辞来看哈，给人们印象是慢慢的在转向一个温和的态度，不知道您是否是这么感觉的？ 的确，打天下容易你要做天下就更难了。实际上，你要去稳定局势，你肩负的使命和责任那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妇女权益保护啊、文化啦、多样性啦。民族啊、宗教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国际公约，作为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的阿富汗政府，将来所要执行的这些国际义务，我觉得塔利班如果他能够执政的话，他都要认真的考虑这些问题。 这一次的这个整个阿富汗局势的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最大的启示，我觉得各国应该找一条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这个道路呢是植根他本国的国情啊。尤其受到本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支持，契合当地的这个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绝不能通过武力的方式，拉一派打一派，或者扶持一些政权，做一些代理，从域外来输入，把这个一个国家的利益绑架到其他的霸权国家的这个外交战略上，这个注定是失败的，害人害己。 8月16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就阿富汗局势回答了记者提问。 阿富汗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阿富汗战乱已经持续了40多年，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既是3000多万阿富汗人民的一致心声，也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期盼。中方注意到，昨天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阿富汗战争业已结束，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并采取负责任行动，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使团安全。 中方期待这些表态能够得到落实，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遏制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让阿富汗人民能够远离战乱，重建美好家园。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2024年东京奥运会已经落下了帷幕，8月24号将举行东京残奥会，而再过5个多月，北京冬季奥运会又将成为新的焦点。那么，如何评价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之下推迟一年举办的奥运会？这次的奥运会是否为明年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提供了参考价值？我们来听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教授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分享自己的看法。来听记者麒麟的报道。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在采访中，他首先从3个方面概括了本届奥运会的特殊性。 这届东京奥运会呢，比起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的奥运会来说呢，是非常特殊的一届奥运会。第一呢，特殊在呢，因为疫情而推迟了一年，而且呢，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集体感染，出现了运动员、教练员和奥运会组委会成员的这样的感染，这也是呢比较特殊的，说明了疫情的严峻性。第三一点呢，就是在举办期间呢，疫情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疫情感染人数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奥组委、东京奥委会还坚持举办下来了，应该说体现了一种奥运会的精神，就是面对挑战，战胜困难。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一次成功的奥运会，这一点值得肯定。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奥运会当中也获得了成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应该说正常反映了中国的实力。 在谈到本届奥运会对日本经济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时，周永生教授表示， 日本呢可以说虽然疫情在不断增长，但总的来说挨过了这个奥运会，这对菅义伟来说呢就实现了他的目的，他有可能呢会连选连任。菅义伟还没有到非要下台不可的程度，那就是说他还把奥运会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举办完成了。但是为什么不会提高太多呢？就是他疫情的问题没有控制好，在奥运会期间呢，疫情还在大规模的蔓延，大规模扩散。 谈到全球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日本所坚持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将给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提供怎样的参考意义？周永生教授表示， 日本呢在疫情的威胁之下举办了这次夏季奥运会，给中国明年举办冬季奥运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的参考。因为日本这次防疫呢可以说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但是呢在举办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防疫的漏洞，也给我们提供了教训。所以呢我们要全面的研究日本的这次举办奥运会在防疫方面的经验，也研究呢它的很多防疫方面的漏洞，为我们的冬季奥运会做一个参考。无论是它的经验还是它的教训，都值得我们吸取。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8月16号在渥太华宣布提前举行该国的联邦总理大选，以图改变已经维持了近2年的少数政府执政状态。按照该国的法律，竞选期至少36天，因此这次的大选投票日设在了今年的9月20号。 Il y a quelques instants, je me suis entretenu avec son Excellence la gouverneure générale, et elle a accepté ma demande de dissoudre le Parlement. Les Canadiens iront donc aux urnes le 20 septembre. 特鲁多表示，秋季大选意在使国家民众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决定国家的走向。他的提前大选的请求已经获得了该国总督玛丽·西蒙的批准。2019年的10月，特鲁多率领加拿大的联邦自由党在加拿大第43届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全部338席的157席，虽然再次胜利了，但是没有能够达到170席的简单多数门槛，这使他丧失了过去四年的多数政府地位，只能够组建少数政府。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执政党的施政很容易受反对党掣肘。而该国的舆论也对金秋提前大选早有预见，反对党批评特鲁多是不顾正在反弹的疫情，并且并未遭遇议会不信任挑战的情况下就发动了提前大选。而该国媒体则表示，该国的一家网站的统计数字显示，自由党现在呢是以 35.4% 的支持率在投票预测中保持领先，但是在议会的席位上可能会以微小差距不能够达到多数政府的门槛。加拿大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自由党从去年三月份开始不惜以巨额赤字推行了一系列的纾困抗疫措施以来，总体支持率保持了优势。但是特鲁多政府的公信力也在不断地遭遇着挑战，比如去年夏天，加拿大政府将该国的学生服务助学金项目交给了与特鲁多家族以及亲信过从甚密的慈善机构来运行，引发了风波，并导致其执政的自由党民望大幅的下滑。加拿大的大选一般是每四年举行一次，而这次选举本来应该是在2023年的10月才举行。少数政府的局面在加拿大历史上并不多见，维持时间多在两年左右。这次特鲁多政府等于是提前了快两年的时间进行了大选。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大家介绍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安格斯·迪顿近日做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绍他的新书《死于绝望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本书入围了今年的《金融时报》以及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奖。这本书中，迪顿教授分析了美国中年白人男性的死亡率为何几个世纪以来连续下降的趋势，在近年来却忽然停止了，并且这当中没有大学学历的群体更容易死于绝望，而疫情对于美国的医疗和教育体系的冲击还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长期影响。好，我们来听下面来自联合国新闻记者钱思文的报道。 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将为人类带来更长的寿命，这也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切身经历。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教授与团队在详细分析了大量死亡证明后发现，美国中年白人男性的死亡率已经停止下降，甚至还有上升。迪顿表示，大多数45至54岁之间的美国人死于自杀、服药过量以及和酒精相关的疾病，其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死亡率的升幅最大。 We're working at this point with individual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eath certificates. 我们分析了2000万到3000万张死亡证明之后发现，是否患有疾病，是否存在慢性疼痛，是否会去教堂，以及工资和就业情况，都与有没有大学学历密切相关。由于缺乏发展机会和前景所引发的绝望之死，在美国的每一个州都在增加。与1914年至1917年间一样，2020年也可能会出现全国范围的预期寿命下降。 So that was just, you know, what was on the certificate, what information we had, and you use what you have. 迪顿表示，虽然因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导致发展机遇受限的情况几乎在全球普遍存在，但死亡率上升却是美国独有的现象，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 You know, globalization, by the very definition of the word,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机器人或自动化取代体力劳动，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工资减少。这种情况既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德国等许多其他国家。但首先，这种工资减少的趋势在美国持续的时间比在其他国家更长，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0年。 第二个原因是止痛片等阿片类药物。在美国，我们没能阻止医院大量开具此类处方药，事实上相当于合法化的海洛因，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其他国家出现。第三，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比美国要完善得多。以英国为例，虽然他们的薪酬和收入水平也没有提升多少，但每个人实际拿到手的工资数额却不差，而且和美国不同，他们还有补贴。 这本新书出版之后的几个星期，欧美国家就纷纷遭遇了新冠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迪顿并不认为美国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医疗体系是造成如今疫情局面的因素之一，但它确实让美国人在疫情期间承受了额外的负担。 Other countries like Britain, which has a national health fully socialized, 拥有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英国，在疫情之初的应对情况也不理想，虽然现在似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他们的人均死亡率甚至比美国更高。面对这种百年不遇的疾病大流行，现在这个阶段很难说哪种体系更好更有效，但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美国医疗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毕竟在其他国家，你不会在疫情期间因为失业而随之失去关键的医疗保险。 迪顿表示，美国医疗体系的高昂费用是另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And then there's the other shoe that has still to drop, which is who's going to pay for all of this. 另外的一只靴子还没有落下，就是谁来为抗疫买单。美国的医疗服务是极其昂贵的。到明年，我们可能会面临有超过100万人因为感染新冠而住院治疗的情况。假如还是按照目前的标准收费，最终的账单将会是天文数字，必须有人为此买单。我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其他问题。 迪顿表示，许多人将绝望之死和疫情期间的额外负担简单的归咎于不平等，但他更希望进一步分析引发不平等的成因。 Inequality is deeply involved, though. 不平等也分很多种。我在以前出版的书中曾经提过，经济繁荣、创新活跃，一切都顺利发展，不断发现新技术和新事物的时期，同时也是不平等扩大的时期。但这是好的不平等，是由于进步所导致的不平等。但另外一种不平等，也是在美国普遍存在的不平等，是有人通过医疗体系赚钱。保险公司、医院、药品企业，他们是在发苦难财。有人生病了，情况很糟，有人病死了，而有人却是靠着这些在赚钱。从某种程度上说，生产止痛奥托康定的企业就是典型代表。造成绝望之死的不是单纯的不平等，而是这种让一部分人靠伤害他人而致富的体系。恶性的不平等也是这种体系所导致的后果。 Pharma companies who make OxyContin are a sort of poster child for this whole thing. 既然没有大学学历会造成发展机遇受限，进而造成绝望之死，那么教育的长期益处自然不言而喻。但新冠疫情也严重影响了现行的教育体系，迪顿同样对此表达了担忧。 Those will be the lasting inheritance of this pandemic. 对于教育的影响会是这场疫情的长期遗产。我认为大学教育将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虽然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回不到从前了。美国的许多大学将会难以为继。在美国有大约100万海外留学生，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里大约有30万是来自中国的学生。很难想象这个数字在未来不会快速下降，这会让许多大学和学院破产。但我最担心的还是那些还没上高中大学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不是最好，对他们来说通过 Zoom 上课就等于没有上课的孩子。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过去20-30年间所做的研究告诉我们，教育中断对这些孩子所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